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9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16分般若波罗蜜多之二。复次，善勇猛菩萨摩诃萨，若能于法如是觉知，乃可名为真实菩萨。言菩萨者，为能随觉有情，无时无生增语。又菩萨者，于一切法亦能如实如佛而知。云何菩萨如佛而知？为如实知一切法性无实无生，亦无虚妄。又诸菩萨与诸法性非如愚夫一生所知，非如愚夫一生所得，如实而知，故名菩萨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，夫菩提者，无所执着，无所分别，无所汲汲，无所得故。又善勇猛，非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与菩提性少有所得，以一切法不可得故。于法无得，说明菩提。诸佛菩提应如是说而不如说，离诸相故。又善勇猛，若诸菩萨发菩提心，作如是念：我与今者发菩提心，此是菩提。我今为去此菩提故，发修行心。是诸菩萨有所得故，不名菩萨，但可名为狂乱洒脱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，有彼菩萨决定只有发起心故，决定只有所发心故，决定只有菩提性故。若诸菩萨发菩提心有所执着，但可名为与菩提心有执洒脱，不名真净发心菩萨。别由造作发菩提心，是故复名造作洒脱，不名菩萨。别由加行发菩提心，是故复名加行洒脱，不名菩萨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，彼诸菩萨由有所取发菩提心，但可名为发心洒脱，不名菩萨。又善勇猛，无时能发菩提心者，以菩提心不可发故。菩提无生亦无心故，彼诸菩萨为执发心，不了菩提无生心意。又善勇猛，若生平等性，即实平等性；若实平等性，即心平等性；若心平等性，即是菩提。若于此中有如实性， 即于此中，无所分别。若有分别，心即菩提，彼便执着，心即菩提。由此二种发菩提心，当知不明。真发心者，又善勇猛。菩提与心，非各有异。非于心内有实菩提，非菩提内得有实心。菩提与心如实如理，俱不可说，是觉是心。有如实觉，菩提与心俱不可得，无生不生，故名菩萨，亦名摩诃萨，即如实有情。所以者何？以如实知非实有性。如实知谁非实有性？为诸世间皆非实有，非实所摄，非实有生，但假安立。云何世间非实有生，但假安立？非实有者，无实生故。以无实生即非实有，故说诸法无实无性。有如实知非实有性故，亦可说如实有情。与实有中亦不知实有故，复可说虽如实有情。虽作是说而不如说，所以者何？非如实理，有少有情，或摩诃萨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，以正如大乘名摩诃萨故。复次，善勇猛，何为大乘？为一切智，说明大乘。云何一切智？为诸所有智，若有为智，若无为智，若世间智，若出世间智，若能证入如是等智，名摩诃萨。所以者何？以能远离大有情想，名摩诃萨。又能远离大无明运，名摩诃萨。又能远离大诸行运，名摩诃萨。又能远离大无知运，名摩诃萨。又能远离大众苦运，名摩诃萨。又善勇猛，若能远离大有情想，名摩诃萨。彼与一切心即心所法，虽无所得，而能了知心之本性。彼与菩提即菩提分法，虽无所得，而能了知菩提本性。彼有此智，非于心内见有菩提，亦非离心见有菩提，非于菩提内见有实心，亦非离菩提见有实心。如是除浅，无所修习，无所除浅，于所修习及所除浅，俱无所得，无所事护，无所执着。虽不见有菩提心性，而能发起大菩提心。若能如是发菩提心，乃可名为真实菩萨。彼虽如是发菩提心，而与菩提无所引发，何以故？善勇猛，彼已安住大菩提故。若能如是无所执着，都不见有心即菩提生灭差别，亦不见有发心去向大菩提者，无见 无执，无所分别，当知以住无上菩提。若能如是无所执着，发起圣解即解脱心，当知名为真实菩萨。又善用吗？若诸菩萨不离心想，即菩萨想，发菩提心，彼远菩提，非近菩提，有善用吗？若诸菩萨不见菩提，有远有近，当知彼近无上菩提，一名真发菩提心者。我依此意密意说言，若能自知无二相者，彼如实知一切佛法。所以者何？彼能证慧，我即有情，俱无自性，既能辨知诸法无二，犹能辨知诸法无二，定能了达我即有情与一切法，且以无性而为自性，理无差别。若能了知诸法无二，即能了知一切佛法。若能辨知诸法无二，即能辨知一切佛法。若能辨知我，即辨知三界。又善用吗？若辨知我，彼便能到诸法彼岸。云何名为诸法彼岸？为一切法平等实性。若不得此，亦不至此。若不得彼岸，亦不止彼岸。彼名辨知到彼岸者，虽作是说而不如说。又善用吗？诸菩萨众应如是去诸菩萨地，应如实证诸菩萨地，当知即是菩萨般若波罗蜜多。位于此中，无有少法可去可证，亦于此中不可施舍有往来故。而时庆喜辩白佛言：诸增上慢行有相者，与佛所说勿怀恐怖。时舍利子于庆喜言：非增上慢行有相者所行之境，彼何恐怖？所以者何？怀恐怖者离增上慢，恶有所摄。闻甚深法不能测量，恐失所求，便生恐怖。复此清晰，诸有未遇断增上慢行正行者，容有部位。诸有未遇断增上慢勤精进者，亦有部位。所以者何？彼既能了增上慢事，求无慢性，即求断慢。闻甚深法不能测量，恐失所求，便生部位。复此庆喜，若有愚慢不得不见，无事无执，彼于诸法无恐无怖。复此庆喜，如来不为增上慢者说如是法，故彼无容于此恐怖。诸有未遇断增上慢勤修行者，闻如是法能证了之，亦无恐怖。复此庆喜，增上慢名当知显示增益圣法。若有现行增上慢者，彼必现行增益圣法。 以行增益，非平等行。彼设乐行，平等行者，于此身法心怀犹豫，不生恐怖，亦不信受。复次清洗，若与平等不平等中俱无所得，若与平等不平等中俱无所事，若与平等不平等中俱无所执，彼与诸法不惊不恐不怖不畏。复次清洗，此甚深法，非诸迂夫一生行处。此甚深法，非诸迂夫一生境界。此甚深法，非诸迂夫一生所了，超过一切迂夫一生所行所设所觉事故。诸有去向，声闻乘者，虽行身法，而此身法非彼所行。诸有去向，独觉乘者，虽行身法，而此身法非彼所行。诸有去向，菩萨乘者，若行有相，远离善有、恶有所摄，彼与如是无染着法，亦不能行，非彼净故。清晰当知，唯除见地求大菩提声闻乘等，即菩萨乘善有所摄，于此身法能生信解，于此身法能随顺行，于此身法能生正慧。复次清晰，若诸菩萨远离众相，安住无相，行无差别，与甚深法毕竟出离种种以往分别执着，随其所欲皆能成办。与心菩提俱无所得，与诸法性无差别解，亦复不起差别之行，随有所去皆能悟入。彼与如是甚深法门皆能受持，心无疑惑。所以者何？彼与诸法皆随顺住，无所违逆。若有余法，其比比问，皆能随顺作比比答。何会此比，令不相违？佛为彼故，说此身法。而时佛告俱受庆喜，汝应受持舍利子说，彼如是说与我无异。庆喜当知，增上慢者于此法教不能误入，以非彼境非彼地故。庆喜当知，如是法教顺诸法性，顺佛菩提，与佛菩提能为助伴。下列信解诸有情类，于此甚深广大佛法，心不误入，不能受行。清晰当知，下列信解增上慢者，与佛菩提及甚深法违逆而住，诸有所为，随增上慢，不能信受此甚深法。清晰当知，今此众会最胜清净，远离杂染，曾多佛所。发弘誓愿，种植无量殊胜善根，奉事无边过去诸佛，于甚深法久生信解，于甚深行以熟修行，故今如来应证等觉，唯信此众无所猜疑，所说法门皆悉明了，无所护悉未说法要。庆喜当知，今此众会坚固清净， 吾如瓦砾，贤卢等者，已曾供养多百千佛，与诸佛法坚固安住，清晰当知。如瓦砾者，即是迂夫一生增语，与甚深法无容纳意。贤卢等者，当知显示主增上慢，有情增语，不能生长甚深行故。庆喜当知，今此众会离增上慢广大善根之所集起，是身法器。复此庆喜，譬如无热大池龙王有因缘故生大欢喜，于自宫中受无欲乐，以欢喜故复于自宫降数大雨，具八功德。十彼诸子各往自宫，亦复欢愉受无欲乐，和和游戏，降大甘雨。如是如来应征等觉，为诸众会降大法雨。时有无量长子菩萨摩诃萨众闻已结集，或即于此堪忍界中，对自如来应证等觉，为诸众会于大法语；或往彼彼自佛土中，对诸如来应证等觉，各于自众于大法语。复此庆喜，如海龙王有时欢悦，于自宫内降数大雨，宫中所有救助诸龙随所降数，皆欢喜受。于此大雨善知分歧，彼诸龙子一个欢悦，堪受父王所降大雨。所以者何？有鱼龙等于所降雨不知分歧，亦复不能欢喜忍受。如是如来应证等觉，处大众会与身法宝，有佛长子大菩萨众，久知无量殊胜善根，甚深法门之所生长，成就种种广大益乐，堪受如来大法门语，闻以欢喜，善知分歧。为此义故，今者如来清净众中大狮子吼，与大法语作大扰仪。复此清晰，如转轮王多有诸子，母族清净，形貌端严，其王有时多集宝藏，总命诸子分布于之，其心都无匡惑偏挡。时诸王子既获众真，备于父王深生敬爱，各作是念：我等今者神之父王与我同立，如是如来应证等觉，是大法主，为大法王，自然召集诸佛真子，以大法藏分布于之，其心都无匡惑偏挡。十诸佛子既获妙法，备于如来深生敬爱，各作是念：我等今者神之如来与我同立，我等今应炽然精进，少降佛种令不断绝。复此庆喜，如是法宝微妙甚深，非于有情所能信受。劣信解者，增上慢者，行恶见者，行有相者，行有所得者，我慢所坏者，为贪嗔痴所摧伏者，越路行者，诸如是等名于有情。于此法门 不能信受。庆喜当之，下列信节诸有情类，不能敬爱伦王财宝。要伦王子方生敬爱。庆喜当之，贫穷下列诸有情类，岂贪伦王所有伦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主葬臣宝、主兵将宝，给予种种上妙衣服、摩尼、珍珠、金银、珊瑚、废琉璃等多价财宝，比贫穷人设欲获得，自怀残耻，不能受用，设复转卖，不知价值，所所至微，随筹便欲，或由于宝无鉴别故，亲便厌见而弃舍之。庆喜当之，比贫穷者非为不了宝之价值，亦复不知宝之名字。如是庆喜，唯有如来应证等觉法身之子，或以见地求大菩提诸声闻等，或诸菩萨真净善友之所摄持，乃能信受此法宝藏，彼身敬爱，不可得空相应法宝，亦能受用真净佛法相应礼教，亦能修行与一切法无执无着诸菩萨行。庆喜当之，贫穷下列诸有情类，为缺正闻、坏正闻者，愚痴无眼，岂能希求正法宝藏？设欲获得，不知敬重，与他有情，轻而玄迈，或心厌见而弃舍之。复此庆喜，若旃陀罗，若不戒梭，若诸工匠，若于贫贱恶活命者，终不能求多价珍宝，设欲获得，不自受用，虽得少价，即卖与他，或复厌之而便弃舍。庆喜当之，旃陀罗等即是一切外道僧侣，亦是外道诸弟子众，诸于贫贱恶活命者，即诸迂夫一生僧侣，彼常羡慕恶见淤泥，与一切时行有所得，乐相浮着，行有相行，诸有所去，越路而行，不能心求圣法财宝，设欲获得，不能受用，或身厌弃，或见与他。庆喜当之，若诸佛子行佛行处，未欲住持如来实力，似无畏等无边佛法，令不断尽，求得如是身法宝藏，彼与如是身法宝藏，其真宝想，身心爱重，善能受用，精勤守护，令不坏失。庆喜当之，非狮子吼也甘能学，要狮子王所生之子能学嘶吼。庆喜当之，言也甘者，欲诸邪见迂夫一生，彼定不能精勤方便学正等觉大狮子吼，要诸佛子从正等觉自然至生，乃能精勤学正等觉大狮子吼，如是佛子与正等觉无上法财，善能受用。而时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甚其如来应证等觉，能及如是清净众会，悉有如来应证等觉， 能及如是最胜众会，自然众会，南浮众会，犹若金刚，无动无转，无扰众会，为说般若波罗蜜多。而时世尊告舍利子，如善能赞众会功德。时舍利子便白佛言，众会功德非我能赞，所以者何？今此众会成就无量无边功德，如妙高山赞不能尽。于是佛告舍利子言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今此众会成就无边清净稀有殊胜功德，诸佛世尊称扬赞叹尚不能尽，况于有情。又舍利子，今此众会非佛世尊力所令及，亦非如来于此众会有所心乐而令其及，但由此众自善根力得闻我名而来集会。又此大众非为佛来，亦非如来神通招命，但由此众自善根力之所觉发而来至此。又法应尔，若佛世尊欲说如斯甚深妙法，定有如是诸大菩萨从诸佛国而来集会。又舍利子，诸佛世尊，若去来今，若十方界，将欲开示断一切疑，微妙甚深菩萨藏法，必有如是无量无边最胜清净功德众集。若有如是无量无边最胜清净功德众集，必说如是断一切疑，微妙甚深菩萨藏法。而时世尊告善勇猛菩萨摩诃萨言，我与处处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令勤修学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众所学般若波罗蜜多？若能速达诸法实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微妙甚深，实不可说，今随汝等所知境界世俗文具方便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令诸菩萨摩诃萨众闻已方便精勤修学。善勇猛，即色蕴非般若波罗蜜多，即受想行识蕴亦非般若波罗蜜多，离色蕴非般若波罗蜜多，离受想行识蕴亦非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，色蕴彼岸非即色蕴，受想行识蕴彼岸亦非即受想行识蕴。如色蕴彼岸，色蕴一耳；如受想行识蕴彼岸，受想行识蕴一耳。善勇猛，此中色蕴彼岸非即色蕴者，说色蕴离系受想行识蕴彼岸亦非即受想行识蕴者，说受想行识蕴离系如色蕴彼岸色蕴一耳者，说色蕴自性如是，即说色蕴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。如受想行识蕴彼岸受想行识蕴一耳者，说受想行识蕴自性如是，即说受想行识蕴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。如色蕴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 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如受想行识蕴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善勇猛，即眼处非般若波罗蜜多，即耳鼻舌身意处亦非般若波罗蜜多，离眼处非般若波罗蜜多，离耳鼻舌身意处亦非般若波罗蜜多。可以过，善勇猛，眼处彼岸非即眼处，耳鼻舌身意处彼岸亦非即耳鼻舌身意处。如眼处彼岸，眼处一耳，如耳鼻舌身意处彼岸，耳鼻舌身意处一耳。善勇猛，此中眼处彼岸非即眼处者，说眼处离系，耳鼻舌身意处彼岸亦非即耳鼻舌身意处者，说耳鼻舌身意处离系。如眼处彼岸眼处一耳者，说眼处自性如是，即说眼处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。如耳鼻舌身意处彼岸，耳鼻舌身意处一耳者，说耳鼻舌身意处自性如是，即说耳鼻舌身意处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。如眼处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如耳鼻舌身意处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善勇猛，即色处非般若波罗蜜多，即声香味触法处亦非般若波罗蜜多，离色处非般若波罗蜜多，离声香味触法处亦非般若波罗蜜多。可以过，善勇猛，色处彼岸非即色处，声香味触法处彼岸亦非即声香味触法处。如色处彼岸，色处一耳，如声香味触法处彼岸，声香味触法处一耳。善勇猛，此中色处彼岸非即色处者，说色处离系，声香味触法处彼岸亦非即声香味触法处者，说声香味触法处离系，如色处彼岸，色处一耳者，说色处自性如是，即说色处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。如声香味触法处彼岸，声香味触法处一耳者，说声香味触法处自性如是，即说声香味触法处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。如色处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如声香味触法处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善勇猛，即眼界非般若波罗蜜多，即耳鼻舌身意界亦非般若波罗蜜多，离眼界非般若波罗蜜多，离耳鼻舌身意界亦非般若波罗蜜多。 何以故？善勇猛，眼界彼岸，非即眼界；耳鼻舌身意界彼岸，亦非即耳鼻舌身意界。如眼界彼岸，眼界一耳；如耳鼻舌身意界彼岸，耳鼻舌身意界一耳。善勇猛，此中眼界彼岸非即眼界者，说眼界离系；耳鼻舌身意界彼岸非即耳鼻舌身意界者，说耳鼻舌身意界离系。如眼界彼岸眼界一耳者，说眼界自性如是，即说眼界如所有性，本性不可得。如耳鼻舌身意界彼岸，耳鼻舌身意界一耳者，说耳鼻舌身意界自性如是，即说耳鼻舌身意界如所有性，本性不可得。如眼界如所有性，本性不可得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如耳鼻舌身意界如所有性，本性不可得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善勇猛，即色界非般若波罗蜜多，即声香味触法界亦非般若波罗蜜多，离色界非般若波罗蜜多，离声香味触法界亦非般若波罗蜜多，何以故？善勇猛，色界彼岸非即色界，声香味触法界彼岸亦非即声香味触法界。如色界彼岸，色界一耳；如声香味触法界彼岸，声香味触法界一耳。善勇猛，此中色界彼岸非即色界者，说色界离系；声香味触法界彼岸非即声香味触法界者，说声香味触法界离系。如色界彼岸色界一耳者，说色界自性如是，即说色界如所有性，本性不可得。如声香味触法界彼岸声香味触法界一耳者，说声香味触法界自性如是，即说声香味触法界如所有性，本性不可得。如色界如所有性，本性不可得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如声香味触法界如所有性，本性不可得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善勇猛，即眼识界非般若波罗蜜多，即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般若波罗蜜多，离眼识界非般若波罗蜜多，离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般若波罗蜜多，何以故？善勇猛，眼识界彼岸非即眼识界，耳鼻舌身意识界彼岸亦非即耳鼻舌身意识界。如眼识界彼岸眼识界一耳；如耳鼻舌身意识界彼岸耳鼻舌身意识界一耳。善勇猛，此中眼识界彼岸非即眼识界者，说眼识界离系； 耳鼻舌身意识界彼岸，非即耳鼻舌身意识界者，说耳鼻舌身意识界离系，如眼识界彼岸，眼识界已而者，说眼识界自性如是，即说眼识界如所有性，本性不可得，如耳鼻舌身意识界彼岸，耳鼻舌身意识界一耳者，说耳鼻舌身意识界自性如是，即说耳鼻舌身意识界如所有性，本性不可得，如眼识界如所有性，本性不可得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如耳鼻舌身意识界如所有性，本性不可得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善勇猛，即一切法非般若波罗蜜多，离一切法亦非般若波罗蜜多，可以过。善勇猛，一切法彼岸非即一切法，如一切法彼岸，一切法一耳。善勇猛，此中一切法彼岸非即一切法者，说一切法离系，如一切法彼岸，一切法一耳者，说一切法自性如是，即说一切法如所有性，本性不可得，如一切法如所有性，本性不可得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复次，善勇猛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依色蕴，亦不依受想行识蕴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依眼处，亦不依耳鼻舌身意处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依色处，亦不依声香味触法处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依眼界，亦不依耳鼻舌身意界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依色界，亦不依声香味触法界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依眼识界，亦不依耳鼻舌身意识界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都无所依。复次，善勇猛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在色蕴内，不在色蕴外，不在两间，远离而住，亦不在受想行识蕴内，不在受想行识蕴外，不在两间，远离而住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在眼处内，不在眼处外，不在两间，远离而住，亦不在耳鼻舌身意处内，不在耳鼻舌身意处外，不在两间，远离而住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在色处内，不在色处外，不在两间，远离而住，亦不在声香味触法处内，不在声香味触法处外，不在两间，远离而住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在眼界内，不在眼界外，不在两间，远离而住，亦不在耳鼻舌身意界内，不在耳鼻舌身意界外，不在两间，远离而住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在色界内，不在色界外，不在两间，远离而住，亦不在声香味触法界内，不在声香味触法界外， 不在两间，远离而住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在眼识界内，不在眼识界外，不在两间，远离而住。亦不在耳鼻舌身意识界内，不在耳鼻舌身意识界外，不在两间，远离而住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在一切法内，不在一切法外，不在两间，远离而住。复次善勇猛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蕴非相应，非不相应；与受想行识蕴亦非相应，非不相应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眼处非相应，非不相应；与耳鼻舌身意处亦非相应，非不相应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处非相应，非不相应；与声香味触法处亦非相应，非不相应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眼界非相应，非不相应；与耳鼻舌身意界亦非相应，非不相应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界非相应，非不相应；与声香味触法界亦非相应，非不相应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眼识界非相应，非不相应；与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相应，非不相应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非相应，非不相应。复次善勇猛，色蕴真如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如所有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受想行识蕴真如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如所有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眼处真如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如所有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耳鼻舌身意处真如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如所有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色处真如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如所有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声香味触法处真如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如所有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眼界真如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如所有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耳鼻舌身意界真如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如所有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色界真如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如所有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声香味触法界真如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如所有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眼识界真如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如所有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耳鼻舌身意识界真如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如所有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一切法真如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如所有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勇猛，色蕴者离色蕴性，随者何？非色蕴中有色蕴性，此无所有， 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受想行识蕴者，离受想行识蕴性，随者何？非受想行识蕴中有受想行识蕴性，此无所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演出者离演出性，所以者何？非演出中有演出性，此无所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耳鼻舌身意出者，离耳鼻舌身意出性，所以者何？非耳鼻舌身意出中有耳鼻舌身意出性，此无所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色出者，离色出性，所以者何？非色出中有色出性，此无所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声香味触法出者，离声香味触法出性，所以者何？非声香味触法出中有声香味触法出性，此无所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眼界者，离眼界性，所以者何？非眼界中有眼界性，此无所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耳鼻舌身意界者，离耳鼻舌身意界性，所以者何？非耳鼻舌身意界中有耳鼻舌身意界性，此无所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色界者，离色界性，所以者何？非色界中有色界性，此无所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声香味触法界者，离声香味触法界性，所以者何？非声香味触法界中有声香味触法界性，此无所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眼识界者，离眼识界性，所以者何？非眼识界中有眼识界性，此无所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耳鼻舌身意识界者，离耳鼻舌身意识界性，所以者何？非耳鼻舌身意识界中有耳鼻舌身意识界性，此无所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一切法者，离一切法性，所以者何？非一切法中有一切法性，此无所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勇猛，色蕴自性，离色蕴；受想行识蕴自性，离受想行识蕴。此离自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眼处自性，离眼处；耳鼻舌身意处自性，离耳鼻舌身意处。此离自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色处自性，离色处；声香味触法处自性，离声香味触法处。此离自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眼界自性，离眼界；耳鼻舌身意界自性，离耳鼻舌身意界。此离自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色界自性，离色界；声香味触法界自性，离声香味触法界。此离自性，是为 般若波罗蜜多。眼识界自性，离眼识界；耳鼻舌身意识界自性，离耳鼻舌身意识界。此离自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一切法自性，离一切法。此离自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勇猛，色蕴无色蕴自性，受想行识蕴无受想行识蕴自性。此无自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眼处无眼处自性，耳鼻舌身意处无耳鼻舌身意处自性，此无自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色处无色处自性，声香味触法处无声香味触法处自性，此无自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眼界无眼界自性，耳鼻舌身意界无耳鼻舌身意界自性，此无自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色界无色界自性，声香味触法界无声香味触法界自性，此无自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眼识界无眼识界自性，耳鼻舌身意识界无耳鼻舌身意识界自性，此无自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一切法无一切法自性，此无自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卷第594。